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展出，达利和毕加索、马蒂斯一起被誉为西班牙20世纪最伟大的三位艺术家，而这次展览将展出230多件达利的代表作，其中涵盖了多个重量级的雕塑和画作，我们非常熟悉的《记忆的永恒》、《一条安达鲁狗》等作品也在其中。张大千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共展出作品100多件套，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历程，其中既有张大千的代表作《龙泉寺简书图》、《华山云海图》等精品佳作，也展出了其收藏的重要古代绘画珍品。杨千客展《风从北京刮过》正在798艺术区白盒子艺术空间展出，展览展出了杨千去年创作的包括切口、梯子、钟等六组最新的装置雕塑和绘画作品。红砖美术馆今天将推出行为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尼格尔罗尔夫的个展《正当时》，展览希望追溯和梳理艺术家从艺术实践、包括历史作品、特定场域摄影以及在红砖美术馆完成的新作。除了20件行为艺术图片之外，展览还将展示艺术家重要的视频作品。美籍华人艺术家陈元初的个展《梦世界》正在山水美术馆展出，展出艺术家陈元初的油画、影像、水彩等100多幅作品。世界花卉大观园正在举办水仙艺术展，展出水仙花雕刻、鲜切花、插花等作品2000多件。水仙花经过雕刻大师的精心雕琢，变成了春江水暖、渔翁去、丹凤呈祥、双龙戏珠等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还有水仙花雕刻师现场指导游客学习水仙花的雕刻技艺。再来关注一组旅游信息，北京龙庆峡第32届冰灯艺术节正在举行，本届冰灯艺术节一共分为彩灯区、娱乐区、冰展区三个区，包括350件冰灯、200件冰雕以及100件雪雕，可以说从停车场到景区之内，一路上随处可以见到各种用冰制作的艺术作品。来自昌平区的消息，据了解，13陵景区将按照明代87公里陵区的规模进行准封闭式管理，将搬迁16个村、1.5 万人，三条穿行景区的道路将改道绕行，陵区南面8公里陵墙将复建。今年五一之前，九寨沟的部分景区有可能将对外开放。去年8月8号，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了 7.0 级地震，曾经被誉为童话世界的九寨沟也变得伤痕累累，道路损毁严重。而这次开放将采取三限开放，也就是限区域、限流量和限时间，预计每天进沟人数将控制在5000到1万人左右。国家旅游局近日推出了10条西部行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其中包括318川藏线、青藏线、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线、云贵线等等，其中既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包含着浓郁的人文风情。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呢适宜户外活动，但是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上午有偏北风扰动，午后呢转受弱气压场的影响，总体条件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代表预报编辑江南，祝您好心情啊！接下来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这个离过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啊！现在脑子里总是盘旋着一首歌，应该是谢晓东唱的，就是最爱吃的是妈妈的那个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白白，做人也不掺假。 哎，你说这我怎么都接不上话呢？我怎么觉得哎呀，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厨房。 对，你看小葱拌豆腐最爱吃的，你在外边吃再多的这个山珍海味没有用啊，还是最爱吃妈妈在家里做的这家常菜。 如果要是小胖今天上节目的开头，他一定是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想起了一首歌啊、哦，是哪首歌啊？我想起了一首最近在某部电影里炒火了一首歌，《好日子》 我们俩都是从歌开始， 好， 音乐节目。 对，因为浩洋原来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哎、对对对，所以对欧美音乐啊等等这些也非常的熟悉。所以之所以让他开头，是因为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设计师呢，他们的这个 title 里头有很多都是英文的。 是吧、 啊、对对对。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女设计师 啊。首先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ady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艳红好 啊。还有一位是 HNW 的设计事务所创始人以及设计师胡科。 嗯， 大家好，我是胡科，二位好。 好，科，今天接下来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俩了啊，一定要多说。 小紧张 啊。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对，嗯，因为我们的节目虽然是一个新的节目，但是我跟浩洋、小胖，我们就希望，既然它是一个家的节目， 嗯， 而且呢，再其次，我们是在876，在文艺广播，所以希望来的每一位设计师呢， 嗯、 至少他有点小文艺。或者说他设计出来的东西要有一点小文艺。除了这些之外呢，因为整个文艺广播呢，因为我们的英文叫 Joy FM 嘛，就是希望他能够让大家很开心的、很放松的前提下，还能够吸取一些养分。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跟家一样很温馨，然后叫家里来做客的朋友都很开心，在开心放松的情况下聊一些大家能够听到有养分的东西就 OK 了。 哎， 这没问题啊，曾经我们也是文艺青年。 好，非常好。嗯，好好好。那今天呢请了两位女设计师。 是。 其实说心里话，我特别喜欢女设计师。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老觉得，如果要是在家庭的设计或者装修上，如果要是女设计师的话，她的感觉跟男士不太一样。 哦。 或者说哎更温馨一些。男士可能有一些地方会相对偏硬，并不是说不好啊，可能会偏硬，或者说在软装上，我可能更相信女士的眼光。 品味以及格调，是吧？ 是的，你看 大多数的女性她对色彩会更敏感一些，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极品的男性他对这色彩的感知度那是有一种超乎人类的这种超能力。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天能够听到两位女设计师的真知灼见。而且今天呢我们主要说的一个方向呢也是一个不太好聊的地方，就是餐厅区。 餐厅区最好聊啊，因为餐厅区就是用来聊天的呀。 对， 哎呀，好好，那 什么都行、啊。 哎，是，那从浩洋来说， 开始吧，是吧？ 从浩洋可以开始。来，今天我们聊餐厅区啊。浩洋，你们家餐厅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家 啊，首先先说有餐厅区吗？ 有， 特别 肯定是有的， 特别好。 但是不是独立的 啊、哦？不是，就是跟客厅在一起， 在一个区域里。 对，在一个区域，因为毕竟房子没有那么大嘛，是不是？然后这个餐厅呢，总之我就感觉，可能对我来说，现在我们餐厅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一上来就说问题啊， 好，特别好， 嗯，就是我们餐厅，因为咱们中国人吃饭相对来说，这个油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些东西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那个餐厅你不是有这个桌布嘛， 嗯， 桌布你像油滴上去这就得洗就得换啊， 嗯， 所以给这个餐厅这个餐桌上铺了一层塑料的这个， 嗯， 这个隔的这个、 啊， 但是这个东西吧， 水晶膜 很实用，但是你要说从这个美观上来说，它确实你放那你觉得 不好看， 不好看，对，这个可能，但是你这个东西没法取代啊。 难道你没听说过还有个东西叫桌垫吗？ 桌垫 就是餐盘下面的那个小垫儿。 那个小垫儿，你餐盘的，我夹菜我容易里里拉拉的就过来了， 啊、 这一路上他 没法批评你跟你媳妇儿，只能说你们俩怎么那么懒呢？脏了或者擦擦嘛。 其实还有一个解决，就是你把水晶膜用玻璃板来替代，玻璃板会显得有档次一些，也更好清洗一些。它擦起来就吃完饭咱们擦桌都很容易啦、啊。你就水晶膜时间长了放它不会黄嘛，还有它不够平整，你放杯子盘子它就容易有倾斜这情况。 是， 所以我觉得建议用钢化玻璃做磨边，你买家具的时候就要求家具公司给你配好，它是会顺着家具的这种曲线给你切割一块送过来的。 其实在餐厅区无论您这个餐厅区是大还是小，其实只要把一个餐桌放这儿，这就是餐厅区。 对， 没错。 所以浩洋刚才先入为主说的这个，其实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是这样的，所以餐桌是一个主要的。 对， 但是那你比如说要选择餐桌的话，我是选择个长方形的，我还是选择个圆形的，或者说我配的这个餐椅，我是要个木质的，还是要个上头绷面的，还是要个皮子的？我觉得这个也好复杂了。 其实这个是功能和美观的问题，这个一直就是大家比较困扰。然后这一块呢是这样，我先说补充一个，我怕一会儿忘了啊，就是刚才那小知识点，你如果配了钢化玻璃的话，下面千万不要跟木质家具中间放塑料的垫儿，它有一个圆形的小，有的经常它会给你配一个小支撑垫儿。 对，就很圆、很小的白的那种。 对，那个它是美其名曰说把玻璃跟这木质之间留出缝隙，让它木质能呼吸，但是那个垫儿经常它会老化，就会粘到木头上。这一块就会损坏你的家具了， 就取不下来了。 对，所以你就不要放。其实玻璃比较平滑，但是你的家具不会那么平滑，所以它中间是有缝隙的，不用担心木头不能呼吸啊什么的这种问题啊。咱们再回来回答刚才王伟老师提到的这种圆桌子还是方桌子还是椭圆桌子，这个呢也是经常我碰到的很多客户纠结，就是这个咱们现在的餐厅大多数不管是跟客厅同一区域或者是说是那种独立餐厅都是长方形的居多，正方形的很少，因为正方形的你放圆桌子完全没问题，空间这种动态呀、行走起来都很方便。但是呢如果是长方形你放个正圆的，有可能它的宽度不够，这样的话会影响咱们家庭的行走动态的。但是你如果要放个方桌子呢，又觉得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就比较团圆的就餐气氛，不像老外是分餐制嘛，坐在那夹菜呀，人一多了，好，我们家二十人的大长台啊，那就存在了，这你就是把胳膊再伸长了也不够不着那菜的情况。 你要个端菜的管家，哎，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哎， 吃不着。 阿姨土拉公主， 对对 对，这个。 这个其实还是说要看家里这个餐厅的大小和你一个实用情况。比如咱们家是可以放圆的，那我绝对第一时间真就是极力推荐圆餐桌，还是适应中国家庭人的就餐那个环境，特别是四到六个人咱们正常的家里人那个情况就餐的情况。当然如果说我这个餐厅也可能说我这个空间宽度不大，而且我这餐桌需要靠边儿，就像客厅和餐厅经常存在的这种同一区域，就是要靠边嘛。 嗯， 那我只能用长方形的，我经常可能是一边两个凳子，然后再另组头放一个凳子，五个凳子放在那儿的情况下，那我就是长方形了。但这个其实问题不大，因为它不够，它的尺寸在那顶多是1米2到1米4的长度，咱们真是伸伸胳膊是能够到最远处的菜的，嗯。但是常出现最不方便，就刚才我说的，你可能是8人、10人或者是20人的台，那绝对就是够不到了。那只能学西餐的方式做分餐制，家里来人多的情况下分餐。当然，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么大的餐桌，说明咱们餐厅也很大，那就建议你再设计出一个小的餐厅，就或者是说咱们小的一个就餐区域，独立的有个早餐吧或者是简餐吧这样的一个区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嗯，就3到4人之内的事就不要坐在那超长的大桌子上。 好， 嗯， 科有什么补充的？ 我觉得就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去逛那个家具城，主流的餐桌好像都是方形的。这个跟咱们国家的这个房子盖的 户型有很大关系， 户型有很大的这个关联，基本上都是一个长方形的餐桌为主流。然后刚刚讲的是这个餐桌和这个餐椅的它的就是大小啊，或者它的材质啊， 对。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跟我们的家是设计成什么风格来去搭配。你比如说有的家庭它是有小孩的，那这样的家庭通常不会去考虑我是用这个布艺的这个做的这个面来做材质，嗯，它可能比较难清理。那通常是老人的话，他会我可能需要更柔软些的材质，那他会选择这个织物来做面料。所以就是根据你的家庭结构还有你的设计风格来选择你是用这个皮质的呀、布的面料啊，还是说木质的。嗯，这样的话它既有就是考虑到它的实用性同时也考虑到它的风格搭配。 嗯，其实一般来建议都是它的与腿做的这一块的布料尽量的用皮质好打理的或木质的，因为如果是布，就像刚才浩然提到的，它不单是在夹菜过程中有可能掉，它在把这个菜送到嘴边的时候也有可能掉。 对，这个给我已经有一个形象了。大家听这节目说好像是什么样的人 啊？以后应该给你起外号叫漏勺。 我觉得靠谱啊。 可以养个小公鸡在家里。这个呢就是说咱们的那个桌面就可以考虑说那个座椅的面料就可以考虑皮质的或者是木面的。但是后靠背呢舒服度你可以考虑织物这个地方不容易脏啊。还有一个就是跟胡科刚才的话题说，家里如果有小孩子，我建议还可以就如果你选的是长餐桌情况下，可以准备一个长条的座椅，就是那种连体的2到3人可坐的椅子， 就像横凳。 对，然后但是有那种小圈椅，就有点像小沙发和圈椅的那种结合品。这种餐椅呢，就是大人可以带着孩子坐在一个凳子上，它就是方便于你在就餐过程中把孩子抓回来，也是方便喂食嘛。要是说两个椅子的话，可能是不太方便给孩子喂食啊什么的。嗯， 你知道，其实对于这个餐椅，我特别挑。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可能平时比如说在家你可能比如说放松的地方沙发， 对， 就是床，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吃完饭你是需要在这坐一会儿， 坐会儿。 如果说是像你刚说的那个长条凳，这个东西我吃完了我不得劲儿啊。 不是长条凳，凳是后面得带后靠背的。 对 啊， 而且 长条凳孩子会掉下去的。 这靠背一定得舒服。 嗯， 就有的时候吃完饭呢， 在那儿坐那儿聊会儿天儿啊，我就不挪窝了，我不说哎，咱们到沙发上聊，不不不，就跟这儿这、嗯，所以这餐椅得非常舒服，这个是我比较在意的， 对 一块儿。 好好好、 嗯，这个你都可以把脚翘上来，窝会儿在那儿，再喝杯茶， 对 啊、 嗯， 也许你可能还看会儿书，所有的都做完了，想走的时候再起来把锅碗瓢盆收拾一遍。 对， 说到看书，我觉得其实餐厅它有一个复合的功能性啊， 嗯、 就是说在有的家庭里，当它空间不够用的时候，哎，你把餐厅收拾的，也许它是一个书房的功能， 嗯。 也许它是一个，比如说你们家有个半开放的这个厨房，它和你的餐厅这个空间是可以沟通和交流的。比如说妈妈她在摘菜，奶奶在这个餐桌上在 纳鞋底儿， 其他 纳鞋底儿就算了， 孩子在写作业，对。它就是，其实现在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很在意的。它因为就是可能就是，哎，每天就是下班回家之后，这个是你和家人互动最多的地方， 是的， 交流也非常多 的 一个地方， 是的， 嗯， 因为中国人吃饭嘛，就是之所以喜欢大家围坐在一起，这样显得热闹， 嗯，团圆。 而且在其次、 嗯， 因为一天大家工作都很忙嘛， 对， 所以只有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才能聚在一起，然后会聊聊你今天都做什么啦，你累不累呀、 啊？所以说，餐厅是主要聊天说话的地方， 是 有得聊。 是的，是的。哎呀， 尤其过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过年的时候，可能六人的桌子完全坐不下。 嗯， 哎，真的完全坐不下。 那就是 现在 市场上为什么说多功能餐桌、可抻拉餐桌卖得好？ 哎，真的，就不光是那种可抻拉，就是像对面坐二，然后这两边是各一这样的，然后中间蹬出来，就相当于这边三对各一， 嗯嗯， 都可以多出来的 是 那种有。然后还有一种多功能的，我也看过。就是可以定制，就是卖家具的那儿就有、 嗯。 就比如说我们家是属于那种地中海式风格的， 嗯、 啊，全是那种小碎花，窗帘也是，沙发面也是什么的。好了，我这个桌子呢， 嗯， 表面看是一方桌， 嗯， 但是呢，一看就肯定是一个很欧式的， 嗯， 然后啪把桌面打，哇、哦，原来是一个自动麻将桌， 哇， 也是那样，但是扣上就是一餐桌， 嗯。 哎，设计感也特别强， 是。 然后专门为了这个呢，还能再配几把椅子，然后这把椅子呢，也都是地中海式风格的。 嗯嗯，过年时候就不用离开餐桌了。 那晚就一直在。不过说到餐椅呢，我也有一个认识，就是我支持两位设计师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嗯、 如果家里有孩子， 嗯， 或者说有相对淘气的人， 嗯， 整个椅子如果都是绷布的话， 嗯， 不太好， 容易脏是吗？ 啊，特别容易脏， 嗯， 而且脏了以后你真的是很难拆洗，因为那是整体的， 嗯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就座椅的那个面儿，或者说靠背，它是。 嗯， 有这种绷布的呀， 嗯嗯嗯， 或者有设计感的， 嗯， 我倒觉得还相对好一点。 嗯， 然后像我们家就是，餐椅我都弄的那种偏欧式的， 嗯， 然后欧式的呢，它木结构的，然后有点硬，然后也是它底下那垫是软的，后靠是软的。我妈就专门为了这个做了六个椅垫，说哎呀，你看我做的就怎么样，又显示出我的心灵手巧，同时坐上以后反而更舒服了。 嗯， 特别好。 这个我觉得又想起上期咱们的沙发布来了。 对，然后咱们餐桌呢再多说一句，就是因为餐桌的面儿其实也有很多的材质的， 嗯， 但是我现在发现呢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第一个纯实木的那种， 嗯， 纯实木的这种好是好， 嗯， 但是呢可能打理起来有点难， 怕水怕烫， 是， 嗯， 我去一个朋友家，他就是一整面的那个桌板， 嗯， 哎，特别好，然后长条凳那种，哇，就觉得可舒服了。唯一就坐着累点，因为老得笔直。 嗯， 但是就这个桌面，比如说如果底下不放垫的话， 嗯， 烫的东西都烫得一圈一圈的。 对， 如果这上的比如说有水渍， 嗯， 一圈一圈的， 嗯， 而且它干了以后也就印在上头了，所以真的很不方便。 对，嗯， 对。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具表面的漆做的处理有时候是耐高温的啊，还有的就是说这个它就是只要做过漆面封漆，像您说的一圈圈的那个字进去的，它就应该是选的原木，没有刷漆，因为它要保持这个原木的价值。 对 啊，如果刷了漆就不值钱了。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呢，咱们家庭用的餐桌还是建议还是刷漆，因为汤汤水水的难免啊。嗯，咱们说到一个实木，怕这个还有给大家提醒，不要光为了好看买大理石面的也怕油质进去。 大理石的也怕吗？ 大理石是怕油的，只要吸进去是去不出来的，你是擦不掉了。咱们 天然的纹理的， 对对对。因为有的石质它比较松软，它是说经过打磨，它只是把它打得很高光亮洁了，并不是给它封死了。你如果说是真是做餐桌，那一定要做洁净以后再封特殊的漆面处理，要不然这你一油碗底儿上去，那就全部这个桌子就你看吧，以后后成爆纹了。 对，当然要餐厅要说的东西有很多， 是 因为我觉得咱们几个人达成一个共识，就是餐厅区呢是家里人团坐聊天吃饭的地方， 对， 所以这地儿一定要温馨， 对， 不能显得很冰冷，这样的话没有生活的那种细节感， 对， 所以我觉得在餐厅安的灯也很重要， 是 真的， 是 你们家安的什么灯？ 我们家就是一个 日光灯管， 不是， 很怀旧，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吸顶灯。 不是吸，它吊的 水晶灯， 小水晶， 然后周围有一圈那个灯罩，整个那个光线还是比较。 您的灯罩是朝上朝下的？ 灯罩是朝上，它是一个圆筒式的灯罩。 不是那种花瓣杯型的 啊，不是杯型的，对对。 哎，你怎么看见过我们家的？我们家这就是朝上的。哎呦我天哪！每年我跟你说打扫起来可费了我劲了。 那碗里头的灰不少啊。 碗是灰，还有虫呢。 这个其实我就要提醒大家一下，一个灰和虫的问题，还有朝上的灯罩，我不知道王伟老师注意了没有？打光的时候，你的菜上是有个阴影点的。 是的， 会影响你的食欲的。 是的，是的。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广告之后，我们再聊聊灯也很重要，真的。而且我也可以从我自身角度来说，我们家那个初上的那个灯，除了有阴影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真的。好吧，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聊。 好。 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儿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圆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圆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圆，你家80平80000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圆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圆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圆，再也不花冤枉钱。详见店内活动。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 皇上的皇，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用声音致敬经典，听见美蒲格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北京时间14:31啊！ 你主持晚上节目主持习惯了啊，重新说 啊！北京时间14: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给您带来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郝阳，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维，当然还有我们的两位设计师，分别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我老想念花木兰。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艳红，欢迎。以及 H&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科，欢迎。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是王艳红。 好，我们在上节最后的时候不提到了餐桌上面的灯嘛？其实灯我觉得在一个餐厅当中也好重要的， 是 对它也有调节气氛是很重要的一块， 对对， 就是咱们那个餐厅是吃饭嘛，这主题吃饭的话你得有饭呢，你灯光不美妙，你这个色香味儿的色就没有了呀。 嗯，哎，那首先你建议，咱先不说灯是什么款的， 对， 你建议灯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 餐厅建议最好是暖色调啊，因为食物在暖色的时候，它是会让人比较有食欲的。如果这都是惨白惨白的，你吃起来肯定是没有心情的。 那按专业术语的话，应该是多 暖光灯，或 者温。3000到4000K， 然后根据你的设计风格， 当然我上次让大家就是买的那2700K 也可以用，但是再偏暖点会更好一些。 因为每每一想起艳红说的这个，我都想起了，就是 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商场， 嗯， 看卖首饰的地方， 对， 嗯， 哎呀，他那个灯， 嗯， 就好重要的， 对， 就也许你 买回家发现这东西像假的， 对呀、啊，怎么跟在商场里不一样呢？但是在商场里，他那个光打完了以后，嗯、哦，真好看。 不灵不灵的， 是，所以我想在餐厅去灯起的作用，可能跟那个的作用是一样的， 是这样， 是吧？ 嗯， 好，那灯的颜色咱们已经定下来，那就是款式的问题，灯的款式的问题， 对，嗯， 这个也很重要的。 款式其实跟家里的大风格它要匹配嘛，但是呢，还有它要注意一点的话，你买灯的款式时一定要想你的餐桌是什么形式的，是方的还是圆的还是椭圆的？ 嗯， 啊，这个很重要。你如果我买一个圆的，然后我灯选了一个长条的，那就可能说它会有冲突，或者是咱们在摆放坐椅子的时候就不太方便来设计了。嗯， 对。嗯，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因为我邻居啊什么的，好多他 没事，您就说我也行， 没事说邻居也行。邻居岁数大了，他这点睡午觉呢。就是他就是他在餐厅安的那个灯，当然也很有设计感啊。 嗯， 是那种灯绳的。 啊， 虽然是灯绳、嗯，但是属于那个三朵花、 嗯、 然后呈转圈形照着底下的。 嗯， 然后呢，一灯绳啪。灯就可以亮的，但是设计感并不在于这个三朵花、 嗯、 而在于三朵花上的还带一电扇、嗯、 啊，那种灯， 对呀、啊，哎，很多吧， 风扇灯， 要求顶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是的、 啊、餐厅部位不要求，因为咱们正常的餐厅上方的灯你可以距离餐桌上方70公分就可以、 嗯、 因为它是有一个照菜的这种功能，如果说离得太高的话，反而起不到这功能了。 嗯 嗯，但是它这个风扇灯真的不建议装在餐厅，可以建议装到书房呀、客房啊这种地方，因为这个吃饭的时候上面在吹舞的，有可能灰尘全吹下来。 对，而且你说要是它距离太低的话，你吃饭的头上老有个东西嗡跟那转，你自己也不踏实，我觉得 心里有个安全隐患。 但是我就没好意思跟他说这个事儿了，所以他老跟我说：“梅子到家来吃饭啊。”哦，行，下次。我老说你什么时候换了灯，我什么时候去啊？ 或者他家停电也成？ 别吃火锅停电不行。然后咱们就提到了这个灯罩朝上朝下的问题， 嗯， 因为像我们家那个就是朝上的那种花似的，然后呢六个灯，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还好， 嗯， 但是后来呢我妈就说你看你这孩子太不知道省了，就每个呢都是25瓦的， 嗯， 6个25瓦这得多少灯，对不对？然后在餐厅这边吃饭啪都打上，就咱们几个人吃，除非逢年过节来的亲友多，那 OK、 嗯， 这样， 嗯， 换啊，换那个灯不用换啊，灯泡换，都换8瓦的那个节能灯，啪，弄上8瓦的， 嗯， 亮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可以变成15瓦或者20瓦的亮度。哎，我说这个可以有啊， 嗯， 这个没问题啊， 是， 但是呢，省电的同时是有了， 嗯， 但是最开始开的时候真黑， 嗯，你这顿饭吃完了， 哎、你就等了。哎呦，终于 亮了， 已经开始说，你把碗刷了吧，已经到这块了。哎呀，所以就，但是你没法折中，这个很难。 其实 LED 灯泡现在可以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嗯，你可以让阿姨再换一批灯泡， 或者其实一开始那个灯泡就不用换， 哎， 六个灯泡吧， 哎、 我卸下了3个不得了吗？ 有这种设计，就是比如说你是6个灯头，你可以是2个开关， 对，一次亮3个，第二次再就亮6个， 嗯， 哎，这个是个好办法， 嗯， 这个、 你花100多块钱买个遥控器可以达到， 哦，嗯，对， 在它那个灯座里头加个接收器就可以了。 对， 分控一下。 然后艳红你还提到了关于灯罩冲上冲下的重要性， 嗯，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本质来说其实各有利弊啊， 嗯， 但是呢就确实是打扫啊或者什么的， 嗯， 它冲下， 因为好多人他说我把灯杯朝上吧，这样的灰在灯杯里它不会下来，但你没想过说我灯杯朝下的话它就是不纯灰的呀。 对， 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无所谓，家里头经常打扫卫生这个还不算事儿，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每次吃饭的时候菜上都几个大黑点儿，这真的很影响食欲啊，那是天天在发生， 是， 嗯， 是， 然后再加上因为像我妈像我爸岁数大嘛，所以他们又希望喜庆一点， 嗯， 啊，六个灯筒，然后尤其现在要过节了嘛，然后前两天我打扫房间，我爸就来把那个吉祥符挂灯上，我天哪，这大了穗儿的那种，哇，弄得琳琅满目的，我跟你说，哎呀，好复杂的。 我觉得浩洋应该再唱首歌《红灯照》， 是那个红灯照照， 别他说什么你就听。那灯除了要随着餐桌的形状走以外， 嗯，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嗯嗯，这灯呢其实说从了一个是暖度啊，然后它的功能性，还有它很多时候它是调节气氛的啊，比如咱过年的时候你都把灯换成红灯泡也是可以的， 哦， 这种的话就是家里更喜庆一些，嗯，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家里头不像原先啦，住平房的时候你可以买大红灯了挂在墙外， 嗯， 现在你挂的阳台上可能也不起什么气氛，那咱们就换几个红灯泡吧啊，嗯，这是最简单的。然后还有就是咱们也就是现在的灯不是非要传统的吊灯吸顶灯，其实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有从墙面出来的壁灯，那种摇臂的可以拉伸过来，平时它在墙面贴着，然后等吃饭的时候把它拉伸过来对在你的菜品上面，离菜品六七十公分，那种氛围很好， 就有点类似于像， 嗯， 化妆间， 那个， 化妆镜前头的那种， 嗯嗯，对，有点那种意思，而且你会觉得这个空间特别精巧，平时不就餐不需要打光的时候，餐厅上方又很干干净净，又不觉得堵，因为很多人在餐桌上方吊了水晶灯，就是总是觉得我如果不就餐的时候你的面前老有一堆东西在那儿，是影响你视线的。 好，哎，科儿，嗯，一般在餐厅区除了灯很重要，餐桌餐椅很重要，其他的呢，比如说软装或者什么，我需要还有什么搭配吗？ 软装里面我觉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它既是装饰然后又是功能性的东西，就是餐边柜。那你就是比如说你在很少人用餐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从厨房拿随手的一些餐具就可以了。但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过年哈，这样大的节日，那你平常备用的那些好餐的好看的那些饭碗菜碟，包括就是咖啡喝咖啡的杯子茶叶罐等等，这些东西和你的吃喝有关的东西都可以收纳在这个柜子里。同时这个柜子它的样式本身是要好看的，它具有装饰性的功能。那除了它本身有收纳的功能，那柜子上面可以比如说挂一些装饰画呀、烛台呀，这些营造气氛的软装，来增加就是这个整个餐厅的温馨感。 在家庭情况允许情空间允许情况下，这个餐边柜是很好的收纳，因为它解决了咱们大部分的一个那个储藏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说，当如果你的空间不够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借用一下墙面的空间，就是用一些隔板呀吊柜来做。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那我放隔板不是很乱吗？那你就可以上一下北四环某个什么什么家去买一些很整齐的瓶瓶罐罐，你把不规整的形式的东西放在规整的容器内啊，那家里就会觉得很整齐，而且它能营造一种形式感。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 你们家餐厅去做餐边柜了吗？ 没有 没有 没有， 所有东西放桌面上是吗？ 没有，就是都 在厨房 、每次吃饭再拿过来。 对， 那你们家女主人很勤劳呀。 分事儿啊，分事儿。别瞎表扬。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希望在餐厅区我要做个柜子。 柜子或 隔板， 因为我可能是会经常有朋友到家里要吃一些零食，然后还有就是会有一些保健品，父母吃的就是需要，你每次吃的时候还要跑到就是专门找医药箱里头我拿出来就不方便，他就会忘掉了，什么降血压的呀，与什么什么鱼油啊，乱七八糟那些东西。 做墙上的话会结实吗？ 隔板没有问题呀，它有固定件，它是打的墙面的，会有那种藏酸打的墙内的，然后调板 螺栓的那 种。对，那个完全没有问题， 是吧？因为你想像谁不来说谁啊， 对， 像小胖没来。小胖他岳母家就是 你想咱们要在厨房做的那个厨房的那些 吊 柜不都是按多少钱一言米吗？ 嗯嗯。 然后他岳母家做的那个就是110块钱一言米呢。 哦，好经济啊。 还不错吧？ 嗯。 现在基本上都要吊了，所以我就想，嗯， 这装东西太沉了嘛。 跟这个板儿 可能膨胀螺栓不太结实。 嗯，它有可能是后背板的原因，就是它可能膨胀螺栓是够结实，但它那后背板做的薄，特别薄，它起不到承重的作用。嗯， 所以现在都摇摇欲坠了。 嗯， 小胖说今年过节回家主要的事儿就给他岳母他们家重新再换，说要把100多一言米的 变成200多， 别那也少不了俩月。 我觉得小潘他们家这个一个是这个造价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有限的预算里，这个板可能不是很结实。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吊柜它可以装在什么样的墙面上？ 哦， 通常是承重墙，或者说这个是非承重墙。那我在建造之初，如果有就是说设计吊柜的这个想法，那我就要在做这个墙体的时候，针对我要挂柜子的这个墙面要做一个加固。 嗯， 这样的话再加上这个用这个结实的后背板来做这个吊柜，嗯，那它可能就会不会出现小胖人家这种情况。 不过还是有补救方式的，它的吊柜的后背板不是过于单薄嘛，然后跟墙面接触，哪怕你脏砖打得再深它也挂不住。 嗯， 它就只要在吊柜里再加一个背板的拉条，就可以做一个10公分左右的宽度的一个拉条，把整个吊柜撑起来，然后再去打脏砖，再这固定2到3个点就可以了。 好，多亏他没在。当然了，餐厅可以补充两句，就是像我那儿就是我没做那种大的餐边柜。 嗯， 但是我买了一个小的餐边柜。 嗯 啊，很小，但是装饰感很强，因为是那种仿旧的中式的那种。 哎， 所以基本上我就把茶叶呀、茶杯呀、酒啊等等这些都放在那儿，而且台子上可以放一些家人的照片啊等等这些。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面墙放了一个电视。当然电视很小，因为吃饭的餐厅去它能有多大。所以就放了一个21寸的小电视。因为这样我爸能够在那儿一边吃饭一边看新闻。 看新闻。 除了这个以外呢，另外一面墙我做了一面装饰墙，但是装饰墙并不是那种软装饰墙，太贵了。但是我呢，就是在某宝上买那种各种形状的那个照片块，然后把家里人的照片啊，或者说这个一块出去玩的照片啊，都按不同的大小洗印出来，都放在那上的，所以还显得比较温馨。然后另外呢，为了更方便，我专门从北四环的什么家，买了一双层小推车，双层那种小推车， 流水车。 对，然后比如说我妈说了，这菜做完了，好，放上层。这凉菜放下层，我再从那边推过来。从餐厅到厨房，因为也没有多远，这样 对， 可能相对也方便，而且呢，这小推车它又不占地儿。 对，你不送菜的时候放在餐桌底下，还可以当那个食品柜啊、杂物柜啊。 是的， 生活经验好丰富， 挺好的， 还挺好的吧？ 但也说明了王威老师有多么懒，从餐厅从厨房到餐厅，他都要推个小推车。 据说这个世界上一切便捷的东西都是由懒人发明的。 你可不知道那灯罩累死我了，真的。 所以回去研究研究，能不能把头调过来？ 可能调不过来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两位设计师美女一起聊了家里的餐厅区，很开心。其实关于家呢，只要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心意设计进去了，我相信你的未来生活也像你的餐厅区一样，非常的温馨，非常的开心，在那儿吃饭聊天多好。 是的， 是吧？ 是。 要小推车，我送你。 行， 一人一个吧。 行，一人一个。 也预祝大家所有的餐厅都可以秀色可餐。 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们的美女设计师，谢谢。 谢谢大家的聆听。 好，我是王维。 我是浩洋，接下来请您收听开心茶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

没有万一，必须实现。 哥们儿，话说太大了吧？在全包园，我八万置新家的梦想就真的实现了。 八万，那能是好材料吗？ 都是超环保一线品牌，活儿也干得超精细。在这儿，我就是上帝。 八万，你还没算家具呢。 999每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 实木，知道实木多贵吗？ 还有灯具、窗帘。 八万，我就不信连电器你也不用自己买。 不用，999每平米，还送好几件名牌电器，省到家了。 好吧，哥们儿，你赢了。怎么找全包员？ 400-606-8866，记住了啊，400-606-8866，限量优惠，先打电话占上名额再说。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详见店内活动。